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的声音，北京体育广播，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陶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毅，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路，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六获奖的是136尾号5317和156尾号0664的朋友，你们获得的是由远大提供的车用费保一个。上周日获奖的是131尾号9325、132尾号3031、136尾号9401、188尾号8677，你们获得的是由国华商场提供的公主镜一个。恭喜以上六位朋友。那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本期的有奖问题，您听好了，我们的问题是苏宁易购升级版的通州西门云店什么时候开业，答案呢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然后呢，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答案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今天我们依然会送出两份奖品，奖品呢就是小米手环一个，先预祝您能够获奖。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期节目的嘉宾，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苏宁市场策划总监陈晨，您好，欢迎来做客节目。 方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对苏宁是非常的了解哈，我们也知道苏宁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哈，但是我们也发现呢哈，在苏宁这个庞大的家族当中哈，其实有很多的小家庭哈，我们的经营模式还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苏宁有生活广场， 对， 这是比较大的，觉得哈， 最大的体， 然后有云店、直营店、零售云， 对， 啊，还有我们的小店、普通店等等。我们这样的经营模式哈， 是的， 就是模式多样，也非常的灵活哈。 对，相当于说覆盖了消费者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板块所需吧。 哎，对，就是他的生活当中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满足，是吧？ 对，是的。 哎，那我们今天先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小店吧。其他的店大家好像都能理解哈，对于小店可能大家还不太清楚。什么叫小店呢？小到什么程度呢？它有什么作用呢？ 因为可能大家心目中一说到苏宁，可能就是对于我们街边的这种云店，还有因为我们之前做节目也提了很多关于云店的一些介绍，一般面积都会在5000平方以上。 对，我们一想就是那种家电的大卖场哈。 大卖场，然后不光是家电，这个可能再安利一下，就是除了家电以外，还有很多的体验专区，包括像无人店等等这一系列的要素结合在一起，为消费者安排的一个一站式购物体验的一个地方。小到底有多小，我就先说一下面积吧。一般来讲的话，这个小店的面积它在100到400平方之间，一般都在100-200平之间。这个面积的话，可能大家很熟悉的一种业态的话，就是我们路边的711和罗森这一类的这种， 就是我们小区里的那些便利店， 对， 大小规模， 对对，便利店还有这种极小的这种小型超市。那正好也巧，就是什么呢，苏宁小店算是一个新兴的一个业态，之前可能大家几乎就没有听说过吧。它的那个主要的经营内容其实也是便利生活和社区生活的内容，而不是电器。可能您说哎，开小店，因为我们的小店一般都开在社区嘛，可能大家说现在好方便啊，然后以前可能去苏宁易购买个电器的话，可能还要出去这个一站地两站地，现在在身边很方便，我去看一看吧，哎，一台电器都没有。哎，那是什么呢？其实说白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便利生活的一个社区店，提供大家日常所需要的日用品、百货，还有柴米油盐以及新鲜的蔬菜、 水果，还有我们的这个早餐午餐这一类的东西。 哎，你看过去大家一说到苏宁的话一定会想到这是家电卖场啊， 对， 但是我们现在呢再说到苏宁的时候不仅只是家电卖场了，我们现在又跨界了，我们的业态又延伸了，我们触角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社区了哈，那我们的苏宁小店呢其实就是家门口的便利店， 家门口的便利店。 哎，过去的时候小区里都有小卖部啊，还有是那个蔬菜点啊， 对对， 是吧，那我们这个小店是不是把小卖部和蔬菜点的这个作用就融合在一起了？ 这个是其实是最大的一个好处，因为以前怎么说呢，就是小卖部大家都很熟而且也很亲切，但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在管理上还有在这个规模还有这个制度上面吧，就是每个小卖部它的那个服务水平和它的那个品类水准都参差不齐，通过连锁的发展呢，苏宁推出苏宁小店其实也是说能够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标准上为大家身边的这个小卖部的生活能得到一个提升，很方便。怎么说呢，就是早餐午餐您可以在这儿买，然后新鲜的蔬菜水果也可以在这儿买，以及我们刚才所说的您日常所用的这个柴米油盐 酱醋茶， 对对，这一类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买到，然后店面的这个体验环境也很不错，这个小店有什么不一样呢，它就是您表面上看它其实没有大家区别，真正的不一样是在它背后。之前可能经常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也知道我们主打的 O2O 融合的这么一个优势，那小店体现在哪里呢？小店除了一个到门店的一个直接购物以外，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 APP 直接购物，下载苏宁小店 APP， 您可以足不出户就在家里直接下单，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帮您把商品送到家里去，这样的一个体验。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便民的一些服务的一些安排，比方说小店您可以到店里来进行免费充电，我们有专门的充电台，然后小店比如说收了快递然后自己可能突然之间不方便出门啊，或者是那个 家里没人 等等不方便的情况出现，或者说是那个暂时还没有那个社区的那个便民柜，那这个时候你说不想收快递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的小店可以帮您代收，您等到什么时候有空了下来溜达的时候顺便把那个快递带回家，这个都是免费的 啊。快递员再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的快递到了，你就跟快递员说好，你就放在我们家旁边的苏宁小店就可以了。 对，没错，我们到时候会跟覆盖这个小店所在区域的这个所有的快递 员 也打通关系，到时候您就直接跟他说放苏宁小店，他要知道啊。 哦，这太方便了， 很方便。然后包括现场的一些便民的一些措施，可能说起来都是比较碎的一些举措吧，但是可能在一些急需的人眼中，它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服务的一个补充， 有点像我们的便民服务站， 对， 是吧？ 便民服务站， 哎， 对， 所以我们这个功能又多了。啊，不仅是啊，我们身边的蔬菜店、小卖部，现在还是便民服务店。 对。 同时呢，这还是一个哈，就是我们可以在网上下单，然后直接送货上门的一个提货点，相当于是吧？ 对，一个提货点，一个中转站。这样的话，比如说，除了日常在家的一些，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消费者，比方说白领家庭，我一般下班的时间都会很晚，比方说8点钟、9点钟，或者是7点钟下班，但是又想回去做个简单的菜啊，或者怎么着的。那没关系，您就那个预约个时间，比如说几点几分我到家，您就把菜到送我家里来，提前把在 APP 上把单下好 ，OK， 没问题。然后您下完单之后，然后我们就把那个东西送到您家里去。 那在这个小店当中，刚才你说会提供啊早餐啊，比如说我们这些早餐什么的，一般都会有什么品种呢？ 其实逛过711的消费者可能比较熟悉，711里面经常会卖盒装的便当。然后还有早餐的话，大家比较喜欢的包子、豆浆啊， 对， 还有这个咖啡以及它的这个， 就是特别方便携带的， 对对对对，这些类型的早餐我们小店里面现在都有， 家常便饭， 家常便饭，因为毕竟还是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概念嘛， 对。 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苏宁小店的话跟一个叫金五爷的品牌进行了一个深度战略合作，它是整个北京提供煎饼烹饪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公司，拥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厨师团队来作为一个口味标准的一个把控，包括煎饼里面每种口味的开发也好，还有现在我们一个新的产品就是凉皮的上市也好，所有的这个上市的这个餐饮都是通过高级厨师后台进行一个开发和把控。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早餐以外，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亮点就是我们的蔬菜和水果。蔬菜和水果其实对于 经常逛菜市场的北京的老大爷大妈们，其实这个东西我们都不需要说太多，只要消费者一看这个蔬菜的这个外观，一摸一拎就知道它到底好不好。 大家现在买蔬菜最重要的就是新鲜 和这个安全 对 很重要，当然口感也非常重要，包括水果的甜度啊之类的。然后这一块呢，苏宁是跟中铁中基供应链会进行战略合作，保证整个全北京的蔬菜和水果的这个供应源是一个非常稳定和安全的一个来源。这样的话消费者可以在我们的店里买到足够新鲜足够安全的蔬菜和水果，而且选择品类也很多。顺便给大家打个广告，就是在现在我们苏宁小店现在全北京的店里面做了一个活动，叶菜9.9一斤。其实你要说一下子问我这个价格便不便宜，我说可能还挺便宜的吧，但是真正要是日常买菜的人来讲的话，这个价格是一个惊人的价格。 对啊， 叶菜的话比如说我们这些做活动的像菠菜金针菇还有这个萝卜一共有8种吧，只要是跟绿叶相关的，一般一斤的话怎么着也要1-2块钱3-4块钱甚至。 对， 这次只要9.9，非常非常便宜。接下来的话我们还会陆陆续续推出不同的这个优惠，包括我们的水果马上夏天也马上要来，可能会推出一部分的像热带水果的一个优惠即将开始。小店整个2018年的发展将会是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因为现在可能听众朋友们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还会心里面说小店是什么呀， 对，因为很多小区现在可能还并没有小店哈，大家还想象不出来。 北京如果说按照小区比例上来说，我们现在进的小区可能1%都不到。 就是啊， 非常非常少。现在4月底就是4月30号截止，北京将会有27家小店开业，但是今年的话我们一共会开的小店数量将会是600家。 哦，那就是占到了北京社区的大概是1/4吧，因为北京现在有2000多个社区。 是的是的， 嗯， 差不多能到1/4，这样的话基本上您社区旁边经常就能看到小店的存在。 等到这个小店在小区里遍地开花的时候，大家就知道哦，小店是这样的哈。哎，那小店是不是所有的小店都是统一的装潢装饰？ 对， 外观都是一样的。 对，因为这个就是所谓连锁店的优势所在了。它是肯定在一个统一的要求标准水准上， 对，统一的标识 布置和开发。这样的话，消费者有一个放心是什么呢？就是价格你不用担心这边贵那边便宜，然后品质你不用担心这边好那边不好， 因为全部是统一的， 全部是统一的， 对， 统一的装修标准，统一的服务态度要求培训，还有统一的供应商，只要有苏宁小店的地方，品质是一定要得到保证，这是我们的红线要求。 那有的我们看到便利店呢，它是24小时的，那我们的苏宁小店会是24小时的吗？ 这个得分两说，就是现在开业的小店都没有达到24小时。它的营业时间呢，普遍是7:00到10:00。 这个其实这个时间段基本上满足大部分人的一个需求了， 应该是85%以上的消费者都能够满足了。 对， 但是说为什么分两说呢？我们即将开业的一家就会是24小时，而且地点在哪呢？北京南站。 哦，那当然了，那个地方24小时客流不断， 都会有顾客需求。 对对， 这样的话呢，其实说实话啊，就是说客观来讲，就是火车站周边只要不是大型的连锁超市，其实你要想买一瓶水啊那个吃的东西有地方吗？也有，但是普遍来讲的话选择上可能丰富度会差一点。那这样的话这个在北京南站我们开这么一家小店的目的也是为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的空间。 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小店哈。其实这些小店真的是开到每一个社区里的话，其实对我们的生活方便性来讲就大大提高了。 是的。 而且关键是我觉得大家在这里哈能够放心。 对。 好，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小店哈。那我们说的那么多的业态当中，其实还有一种店呢，就是云店。 对，刚才也提到云店。 对，我们其实也是不停的在说到这个云店哈。 是的。 但是我知道你们的云店其实也是不断的在升级的，是吧？ 因为现在互联网时代讲究的就是一个小步快跑的一个概念嘛。不可能说是我们突然之间就做出一个脱胎换骨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样的话其实很多问题，比方说内部管理上供应链搭建上都会跟不上，再一个的话就是消费者自己可能认知上也会有 一个障碍。 嗯， 他不知道您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玩的，怎么购物的，他可能接受度会很差。 嗯， 但是消费者的需求其实是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提升的，他对您的要求其实是越来越高。那怎么办？我们就是不断的提升我们门店的这么一个体验水准，而云店就是这个提升的一个排头兵。 嗯， 基本上云店在北京第一次落地的话是2015年联想桥店第一次开业，逐渐现在全北京的话一共是7家云店。而现在呢，就是从数量上现在是7家，但是从这个时间纵向的这个升级来看的话，逐渐去年我们重点谈到云店 2.0 的一个升级，而今年的话在 2.0 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改进。这一次的话最新的一家云店会在通州西门落地。 嗯，通州西门。 通州西门。以前的话苏宁的两大旗舰店吧，可能大家经常听节目可能也比较熟悉，一个是慈云寺， 一个是联想桥。对，我都记住了。 对对对，每次我都会说一遍。嗯，然后这一次为什么会落地在通州西门呢？其实很多方面的考虑。 嗯， 一方面的话，其实通州其实现在在全北京来讲是一个发展最快的一个地区之一嘛。 对。 然后包括现在副中心的一个打造，整个通州区的一个经济发展繁荣度都是一个不可小觑的一个地方。那这样的话，我们最新的一个云店的改进版本落地在通州，也是想通过借力整个通州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趋势， 嗯， 能让这个云店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市场的检验跟反馈。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其实整个消费升级，如果说从发展速度上来看，通州这一块的整个消费者的升级是很快的。 嗯， 所以说我们有必要第一时间把通州的这个门店更快的跟上消费者升级的步伐。 嗯， 所以说我们最新的这个云店的升级选在通州，就在通州西门通州万达的对面。 嗯，那已经开业了是吧？ 刚刚开业。 嗯， 效果非常好。这一家云店里面也集成了苏宁红孩子母婴的一个专营店在里面。嗯，相当于说是云店跟红孩子母婴店的一个双店同开。 嗯，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店呢是 2.0 版本的一个升级， 再次升级 啊。那么这个店里和 2.0 的版本来讲，升级的地方在哪儿？ 升级的地方我还真得好好说一说。这次云店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一个 HOLA 专区的一个开业。 嗯， 这个专区的话在以前所有的苏宁云店里面都是没有的。 嗯， 它的销售的一个内容的话呢，其实大家也很熟悉，就是其实说白了无非啊，就是可能是一些日常的餐具啊，拖鞋、日用品啊，毛巾啊， 嗯， 收纳柜这一类的东西， 就是家居用品。 家居用品。 嗯， 但是您要这么一听可能就觉得没意思了啊，这个跟超市里面也没什么区别，但您要真正去一趟现场的话会有很大不一样。 因为这个品牌是台湾的一个品牌是吧？ 对，整个里面的一个装修还有它的这个设计以及它给你的这个购物的感觉非常不错，有一种就是小资情调的一种购物氛围在里面。 所以说你看它跟我们以前的云店它又增加了一个板块，内容更多了一些。 对，以前我们经常提到的比如说像游戏比赛啊， 嗯， 还有这个烹饪课堂啊， 嗯， 更多的是在就是在电器为中心的一个周边的一个发散。 嗯， 而这个 HOLA 的话相当于说是额外增加了一个家居生活的体验。当然了， 嗯， 我们还是在家里， 嗯， 就是整个您家里生活的各个方方面面了。以前是以电器为核心，现在额外增加了一个家居生活的核心板块，整个装修的很漂亮，非常建议大家去看一看， 嗯， 逛一逛体验一下。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创意亮点。 嗯， 还有几个点吧。一方面呢就是这一次整个手机专区进行了一个大的一个升级，这次我们用的是整个在苏宁体系内部叫做新街口 3.0 模式。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新街口店是整个苏宁的云店里面最大的一个店，地点在南京新街口。 南京新街口不是北京的新街口，跟大家说清楚啊，您要到北京的新街口找不到的， 找不到这个店。对对对，南京新街口，因为南京也是苏宁总部所在地嘛，所以说所有的最新的一个体验区可能都会在那边试水，然后经过验证证明成功之后，它会在全国各地进行复制。而这一次呢就相当于说是手机体验区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升级，更加强调这个手机体验的一个交互性，还有这个手机区域装修的一个美观度，还有这个像家居一样的这么一个就是亲密感。 嗯， 整个的氛围会很不错。然后另外一个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央空调的一个体验区进行了一个整合和放大。 嗯， 其实现在之前的节目中也说到，就是现在对于买空调的这个趋势来讲的话，2018年中央空调和中央新风肯定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 嗯， 面积稍微大一点的房子，其实买中央空调各方面体验会更好嘛。 嗯， 所以说我们做这么一个专区的目的，也是为了让给消费者更加能够清楚的认识和了解中央空调，所以这个区域进行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升级。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电脑跟数码产品进行了一个整合。 嗯， 以前您进苏宁的店里面的话，可能电脑区是电脑区，然后数码区是数码区。 嗯， 而这一次呢，就是相当于说以体验为核心，我们把电脑跟数码的两个产品放在了一起。这样的话您可能左边是电脑，右边是数码，然后左边敲几下，右边拿起数码相机就可以拍个照。 嗯， 这样的话你就是说在选购上的话您就不用来回跑，一次性的话在一个区域里面两个东西就可以进行一个合并的选购，也算是根据消费者选购的一个习惯，大数据的一个分析嘛，发现消费者关联销售的一个习惯，要把他们带进行的一个集中的一个整合。 嗯， 那除了这个电器的这个部分以外呢，红孩子的这个店里面还有这个儿童的一个游乐区域，结合了一些游乐的一些设施，这样的话除了就是您带孩子来进行逛店的话呢，直接把孩子放到游乐区里面进行一个玩耍，然后家长 可以轻松去选购了， 轻松的可以购物选购了。 嗯， 对，很方便。 嗯，所以说我们的这种升级版哈，就是客户他的这个购物的体验其实就是更好了一些哈。 是的，是的。 而且我们大家在这个里边能买到的东西也更多了一些。 是的，其实从买东西我们苏宁来讲的话还是相对是第二位的。 嗯， 更低位的还是顾客的体验，您在整个购物的过程中更舒服，然后觉得更方便。 嗯， 是我们的一个最终极的一个体验升级的一个追求。 其实在进来之后能够满足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的需求了，就是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那么五一假期嘛马上就到了哈。 嗯， 再加上咱们这个云店又升级开业哈。 是， 那这期间我们每次升级的时候都会推出一些相应的活动，包括假期的时候哈，每到重要假期我们也会推出一些活动。 是， 那么这一次我们有哪些新的活动？ 我们的活动其实从昨天就开始了，27号一直持续到5月3号，也给这种就是前期上班忙，然后五一出假期出去玩，然后回来才有时间购物的消费者留足了时间。 嗯， 27到5月3号期间都可以进行购物，优惠活动持续。除了价格以外呢，这一次五一还有很多的一些亮点了。像电脑品类的话，推出了一个身边红包。 嗯， 就是您到苏宁门店周边的时候可以领取这个红包，越近的话这个红包额度越大。 嗯， 然后进店之后进行消费，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活动。然后还有像数码产品的话，现在一种智能门锁陆客智能门锁的话，就是现在推出了一个1元试用的服务。因为可能大家对于门锁这个东西的话你没有用的时候你感觉不是很强烈，因为这个门锁呢它是集合了指纹识别、语音识别还有瞳孔识别各种就是智能识别的一个功能。 嗯， 几乎是不用钥匙。 嗯， 就是避免钥匙丢了之后被别人捡到，然后一个危险存在嘛。但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它技术应用的也比较多，一些消费者可能了解的情况比较少的情况下，可能购买比较谨慎嘛。 嗯， 所以这一次推出了一个1元试用，您可以先拿回去自己用用试试看到底方不方便。 嗯， 觉得没问题您购买也好，如果觉得还是不习惯直接还回来就可以了，1块钱其实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体验的感觉。那除了这个以外呢，空调方面的话推出以旧换新的服务，还有这个指定型号海尔型号的一个零元安装，就是所有的安装不收费用。 嗯， 当然了，苏宁的所有的家电我们的安装服务费是没有的。 嗯， 就是免费送货免费安装，它唯一产生的费用是什么呢，比方说您在规定的管材和材料的使用范围内额外增加管材，比如说我这个因为安装问题我的空调管线需要延长到5米甚至10米。 嗯， 那超出这个3米的这个额外的这个材料是额外收费。 嗯， 那这一次的话就是指定的一些型号的话空调是全程免费，相当于说额外增加的材料费也可以免掉等等这一系列的服务。比方说还有像厨卫产品的话，4月27号就是昨天我们在慈云寺的云店安排了史密斯的一个新品V10一个首发。 嗯， 还有我们的这个美食课堂也进行了一个落地，感兴趣的话像通通西门这几年都会有一些体验活动，包括像数码课堂啊还有这个游戏 PK 啊。 嗯， 您都可以进行参与。 我听你一讲，反正确实活动特别的多哈。 嗯， 可能讲了这么多，大家也可能不见得记得住。 估计是记不住， 对，我们这些 到苏西门店去看一看。 对，或者是我们的网站上会不会有这些活动？ 网站上的话，苏宁易购的网站上会在身边苏宁的这个活动专区里面会进行一个介绍。 嗯， 苏宁易购 APP， 然后点我的，然后旁边有一个身边苏宁，点进去之后，一方面他会给您推荐离您最近的店是什么，然后店里面的 WeGo 专员的联系方式都有。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店里面的一些特色活动，里面都会进行介绍。然后还有一个渠道想了解活动呢，就是关注北京苏宁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微信里面搜索北京苏宁就可以搜索到了，然后我们特色的活动都会在里面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推荐。 哦，是，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吧，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去参与。 对对对，你也可以把今天这一期节目录下来之后然后回去再反复去听一听。 告诉大家其实不用录，我们自己有 APP 啊，听听 FM， 大家随时下载可以收听。 啊，对对对，特别方便。 是的，好，谢谢晨晨。最后给大家播出几条资讯。世界茶饮源于台湾，在茶饮行业做了将近十年，目前在大陆的运营总部设在上海，还在北京、香港、深圳、长沙、昆明设置了分支机构，门店也从国内延展到国外，共1100多家门店，采用的是直营加加盟模式发展，这样在管控物料产业链、服务运营以及产品的标准化方面，能让直营店带动加盟店，而且他们认为只有懂直营的人才能做好加盟，让直营的品质坚持带动加盟的共享价值。现在世界茶饮诚招全国市场加盟，电话是400-678-6888，400-678-6888。4月25号，2018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及纪念章套装首发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国际足联首席商务官、国际钱币协会主席以及巴西足球明星贝贝托、原中国足球队队长范志毅、前国脚、原广州富力足球俱乐部队长刘成、国家级高级技师、北京工艺美术大师周艳君等众多来自体育界、收藏界、金融界、文创界、媒体界的领导嘉宾、中外球星约200多人出席了发布会，共同见证2018俄罗斯世界杯官方发行的特许纪念藏品、2018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及纪念章套装在中国大陆地区正式亮相，让中国球迷、收藏迷抢先一睹为快。天坛家具答谢新老顾客，即日起到5/1各大门店举行爱选天坛沙发活动，全套购买各系列沙发可享6折优惠，购买天坛家具3件以上的顾客可享7折全屋购优惠，顾客都可以参与拼51人团买99元床垫活动，5/1当天线上开奖。同时天坛家具安贞旗舰店、亚运村店还将分别举行免单红包任你拿、10元家具拍卖会等活动，天坛家具西三旗工厂店举行2018淘宝活动第2季，清库甩样全场2折起，床垫500元秒杀，电视柜秒杀200元，百元商品任你选。活动期间参与朋友圈转发，可在5/1当天到店领精美礼物1件，数量有限，更多详情欢迎到店咨询，400-678-1956。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再会。 我是西城区委书记卢应川，我觉得读书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读书不仅可以让生活更丰富，而且可以滋养心灵，提升精神，使生命能量更强，人生更充盈。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